我是不是忘了谁， FM 999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，大声喊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 才能够相遇，有谁可以帮我写一个结局，遗憾在累积，低潮在逼近，我反复阅读你传给我的讯息，像是在处罚自己为何不奇迹突然放了你，心里空空的，思念无声的抗议，爱情找不到目的地，你在哪里？怎舍得看我悲痛一再侵袭，你已不在，却能宣判等待的无期徒刑，我们全都习惯了轻易放弃，明明挣扎却又故作坚定，只会让人痛到上瘾。自己为何不积极突然放了你，心里空空的，思念无声的抗议，爱情找不到目的，舍得看我悲痛一再侵袭，你已不在，却能宣判等待的无期徒刑，我们全都习惯了轻易放弃，明明挣扎却又故作坚定，只会让人痛到上瘾，我的爱查无此人无法投递，怎舍得看我悲痛一再清晰，坚定。

我鼓起勇气去接受，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。